早晨，早晨，广东广西。咁咧，啱啱咧就听完呢、這、一个我哋个阿车淑梅啦嗰个节目之后啦吓，咁我哋咧亦都系继续翻呢一种调子啊。咁啊嚟到广东广西，咁但系咧我哋个即系讲嘅题目专题咧就多啲嘅讨论啊、思考啊等等，咁啊以题目为主。咁今日咧我哋嗰个题目叫民间智慧。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陈泽铭，仲有咧电话旁边马鼎盛。马鼎盛，系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啦。咁咧就嗱，呢一个民间智慧咧，嚟到呢个农历年嘅气氛咧就更加强啦吓。咁有时都好感觉到咧，一年聚一次喺春节里边咧，其实对我哋整个嘅人际关系啊、社会都系有一个好良好嘅影响嘅。咁我唔知你点理解民间智慧啦，佢未必系一啲写得出嚟嘅嘢，吓、未必写得出嚟嘅。 系 咁呢阵系咧就喺度累积紧、 嗯， 但系佢亦都唔代表唔变化嘅。 系 咁啊，你点样睇啊？陈泽铭 系嗱，我一听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就民间智慧，咁我开始谂啦。啊，相反于民间智慧系乜嘢咧？系咪民间智慧大家都知啦，就系、是、一啲好民间、好地道嘅一啲传统啦、一啲习俗啦，讲出嚟嘅一啲原则。咁相反就可能係一啲較為科學性嘅、推論性嘅，有一啲所謂方程式嚇、經過一個較為嚴謹嘅一個科學程序得出嚟嘅一啲道理啦。我諗呢個係一個相對啦。咁啊，好明顯我自己都係一個較為科學培訓出嚟嘅人啦。咁但係即係我諗我開宗明義講，我唔係。去否決一些所謂民間智慧、反而我覺得民間智慧真的很有 好重要、 好重要、很有意思嘅。即係我遲啲一陣再講有幾個例子咧、即係令到我就算很科學化諗完一大輪之嘢之後咧，我都唔係好信科學嗰套，我反而信翻民間智慧嗰套。 我又唔係咁睇喎，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喎。民間智慧咧唔係話即係討科學智慧先至係陽。唔係咁樣解釋嘅。民間智慧嘅對立面咧係官家智慧。官民係永遠相對嘅。官方有官方嘅歷史，民間就有所謂野史。民間嘅智慧咧，佢對官方嘅智慧嘅對比最緊要嘅喺邊度咧？官方佢嘅職責。就是統治，講得好聽是管治。民間呢就是被統治和被管治。官方的最高智慧呢就是要民間乖乖聽話。我講乜嘢你就信乜嘢，你最緊要信。咁但係民間嘅智慧呢唔係唔信你。即係你講呢就睇你又道貌岸然。咁啊，點會唔信你呢？但係我一定要比較一下，我聽其言啊，觀其行啊，唔係話咁容易俾你呃到啊。所以啲民間智慧咧，雖然佢係弱勢嘅一方，雖然佢係好難，即係有啲專制獨裁嘅地方，你直頭係唔准你出版，唔准你去教學啊，唔准你去傳播。甚至唔准你寫出嚟，最巴閉就係你諗都唔俾你諗，你如果有乜嘢同呢個中央對抗或者係唔符合嘅話咧，咁你啊睇睇國安法先， 係冇錯。 但係民間智慧咧，佢唔係咁容易俾你呃到嘅。比如講，舊社會嗰啲官開口埋口就愛民如子啊，咁民啊，梗係開心啦！喂，大佬，你當我係你當我係父，我當你係父母官，你愛我好似仔咁，咁大家一家人真係好喎、咁，咁睇事實啦，係咪咁咧？係唔係你對我哋嘅呢個手刮就輕啲咧？唔係一隻牛你要剝兩層皮咧？咁要睇喎，你係個清官定係貪官？你係個？有道明君定系暴君，所以民间智慧咧，佢老百姓由于佢系受管治、受统治、受压迫、受压榨嘅一方咧，佢被逼嗰啲智慧出嚟咧，系最贴地嘅， 啊，即係官方嘅智慧嗰啲，我哋另外開講啦。嗱，比如講話民間智慧有一條叫做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 嗯， 喂，呢條真係智慧喎。 嗯， 啊，即係我識得一啲律師朋友咧。 嗯。 大家傾閒偈啦，咁啊，我哋呢啲小民百姓梗係有好多苦水啦，啊，咁即係呢個為富不仁，我係咪去告佢咧？啊，呢個咧做官啊，即係不為民作主，我係咪告佢咧？咁嗰啲大律師就勸：喂，告狀、法律、打官司呢單嘢咧，唔係窮人用嘅啊。穷人你根本就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即管系而家香港咁，唔好话有冇民主啦，起码有少少自由啦。但系你话你去衙门打官司，喂，律师费好贵嘅，堂费你交唔交得起？ 我揾阿陈泽铭得噶啦，平啲。 我打个折头俾你啊，马 生。嗱，咁啊氹到你啦。 新年啊！ 我你讲开法律，我就讲两句啦。即系呢一个所谓，即系香港始终我都仲系觉得香港系有法治嘅。咁香港嗰个所谓 access to justice 啦，即系你有冇犯法去取得呢个法律公义咧？香港其实系做得唔错嘅。咁头先阿马生讲对噶，真系噶，即系你揾一个好好嘅律师，佢吓嘅好劲嘅。咁但系当然收费都不菲啦。 嗯， 但系香港有法援嘅。香港的法援制度在全世界来讲都是做得不错的。咁所以理论上啦，起码不应该因为你嗰个身份地位嗰个金钱你个财富应该是不影响到。 而冇法律的权利。 冇错啦。咁当然啦，呢个就是一个理论层面啦，系咪真系咧？就大家再谂谂啦吓。 我就有个补充咧，我觉得马鼎盛头先讲得好好，但系民间智慧好多时候咧就唔讲出嚟嘅。如果用马鼎盛头先俾嘅嗰个布局咧，就系话啊，好多时系出现喺咧同一个所谓正统主流管治者嘅嗰个架构里边咧，咁你其实有你自己嘅判断，有啲嘢应唔应该发生，或者应唔应该咁做？咁即使佢不能不接受啊，被强迫接受都好啦，佢有一个判断啊。咁呢个咧。又讲唔到出嚟，一讲又好麻烦啦吓。讲 到噶，文杰话 点讲啊？ 比如我有后果啊嘛。智慧咧，我相信两位都会接受嘅。 嗯 啊，就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 嗯， 呢啲民间智慧嚟嘅，即系你唔使你系久病嘅老人家，你即系所见所闻，你都知道呢个系的而且确嘅。 嗯，系嘅。 呢个联系起另外一句民间智慧咧，就叫亲生仔不如近身前。 嗯， 啊，你有咩冬瓜豆腐？你话想揾人帮手，咁你有钱咧，咁啊好办啦、 嗯， 啊，可以请人啦、嗯。啊，但系你有仔，好多人都话即系养仔防老。我谂呢条桥唔得噶啦， 一定唔得。 我真系见到， 唔好嘢， 见到。啃老，即系食老就有啫，食啲老嘢就有啫。啊，即系服侍你个孝子，而家就系搵唔到咯噃。 唉，所以 民间智慧系完全可以话你知噶。 系啊， 比如讲话香港嘅特色系咩？香港系中意赌钱啊，唔系话去过澳门赌钱啊，又唔系话买六合彩啊，你炒股都系赌钱啫。 嗯。 啊。但是有句民间智慧得四个字嘅啫，长赌必输。 嗯， 啊呢、這个四围都话俾你听啦，行身都话俾你听，喂小赌怡情啊，大赌伤身啊，唔好啊吓。咁呢啲民间智慧嚟嘅，点会唔话得俾你听咧？啊 嗱，我意思系话咧，你头先话对于官方嘅，即系如果系对立面嘅话咧，咁就唔会讲啦。但系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都成日听啲老人家同我哋讲嘅。即係嗰啲就好似補充咗陳澤銘你頭先話咧，有啲嘢未必有甚至科學講俾你知，你都唔理嘅。譬如西醫話俾你聽，冇關係嘅，食寒咩叫咩寒冷嘢啊，冇嘅。但係咧喺屋企咧就要叫你戒橙戒乜，依樣好濕，依樣嗰樣，其實你都唔係好明白。 但你要聽就得噶啦。 係啊，文傑話你舉呢個例子，我就正正就係想引用，即係嗱，我自己喺外國讀書啦，好多年。咁啊當然佢哋唔會知道咩係中醫理論啦。咁我亦都即係讀科學啦，即係科學方法去做。咁中醫係咪完全唔得嘅咧？我真係同嗰啲西方嘅同學咧就激辯嘅。嗱，譬如熱氣，我喺外國咧就生痱滋啊，生痱滋咁鬼佬點叫啊？佢叫 mouth ulcer 就係潰瘍啊。咁對於西方醫學好簡單啫，你有細菌。你受細菌感染咧，你有潰瘍啦，咁你咪用醫用啲藥物去醫你個所謂嗰、那個嗰、那個唇瘡 咯，殺菌咯， 係啦殺菌。但係我哋知道其實有熱氣呢樣嘢 喺裏邊出嚟，係 咯。咁所以你真係飲涼茶係得嘅喎。咁我解俾佢聽嗱，this is hot air。熱氣 hot air， 咁你要點啊 ？Drink cool tea 呢啲涼嘅茶咧就可以治療，係解釋唔到噶。但呢啲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價值嘅中國民間智慧。 其實佢哋都學嘅， 係 係啊，佢哋都已經見到你 work 咧，佢就會試下。 佢都試下係嘛？ 係啊係啊，冇錯，呢個聰明啲啦嚇。咁啊，但係當然啦，民間智慧咧就好多時啲人諗起啊，民族學族咧就係風俗嘅族啊。咁啊，事實上咧，好早期咧係有呢個學科嘅。 係。 咁但係咧呢種學科咧就唔係等同於我哋今日所講嘅民間智慧，佢只不過係收集好多資料，睇下你嘅日常生活係點，你嗰啲儀式啊，你嗰個習慣啊、習俗啊、飲食起居啊等等，咁啊有一個咁嘅記錄。 係。 咁但到底點解有呢一種咁嘅活動出現呢？呢種形態呢，咁其實先至去到所謂民間智慧嘅了解。 我諗係咯，即係習俗嘅俗字都係好重要啊。明傑話，就係約定俗成嘅一啲嘢啦。就佢係累積咗一啲經驗出嚟。我諗有個好大嘅分別啦。如果用中國嘅所謂民間智慧同西方個發展啦，咁西方嘅發展其實就係因為科學化咗。咁科學化係幾時開始啊？當然就係希臘啦。即係希臘開始有邏輯啦，即係有啲叫方法論啦，即係點樣去通過一啲有系統嘅方法得到一啲知識，嗱就好過點咧？好過隨意嘅、隨機嘅，咁。對人類去作出一啲較為正確嘅判斷咧，係幫助到嘅。咁所以從西方嗰度邏輯論啦，對於我哋嘅思維咧又好啦，或者科學嘅發展咧，其實好有幫助嘅。但係我都係重複翻我一開始講嗰句，唔係等於中國嗰啲所謂頭先阿馬生講好多民間智慧咧係可以抹去啊冇用，絕對唔係嘅，絕對係唔得嘅。 喂，馬丁成啊！你有啲乜嘢嗱？頭先你講啦嚇，有一人口老化嘅社會啦，咁你講咗個例子就好啱嘅，即係久病無孝子啲，我哋一早自己都已經認識噶啦。千祈唔好有啲咩期望啊！咁但係你話依靠社會嘅制度點樣去處理人口老化？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期望，仲多啲，仲實際啲。咁但係仲有咩其他嘅民間智慧？馬丁成，你覺得咧？喺你嘅體會嚟講咧？真是一个生活里面的总纲领，就是我们要明白的。 民间智慧不是单是喝凉茶那么简单的。啊，就是我们 几千年前呢，这老百姓已经明白一个真理，啊，春秋无二战。啊，这个是很大的题目，哦，国家打仗，哦，啊，就是亡国灭种的，哦。咁啊，每个国家咧都话我系仁义嘅，啊，我嘅敌人咧系呢个侵略者，啊，系呢个残暴嘅，咁啊，我啊即系奉天讨罪，啊，咁，个个都咁讲噶啦，冇人话自己系衰人噶啦，但系民间咧就总结出嚟一条好大嘅道理，而且系好高深嘅道理， 系咩？ 春秋无二战。即 系 你话你秦打赵呢，這个齐打晋啊，都唔系为呢个老百姓解除痛苦嘅，而系为君主好大喜功啊！即系打赢咗你咪扩张咗领土同埋子民啊！你啲又有面又有钱啊！但系老百姓咧，经过春秋咁多年二百年。打来打去，佢就总结出一条民间智慧，啊，就呢个国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你打赢嗰个咧，赢嗰个系边个啊？系国君同埋将军，啊，一将功成万骨枯， 啊，你打赢咗，你杀人一万都自损三千，你真正能够升官发财嗰啲系极少数喎。战争首先嘅承受者系老百姓喎。点解喺呢个二十世纪经过两次大战之后咧？民间嘅智慧都知道要反战，要反战。啊，唔系话即系呢种我正义战争，我点解唔打呢咁？乜正义战争可唔可以用非战争、非暴力、非呢个残杀嘅方法去解决呢？啊，或者如果真系要打嘅话，你唔好搵啲兵去打。你咁叻，你搵个总统同个总书记打过啊？啊，你两个死过，咁你咪搞掂咯，系嘛？民间智慧系咁噶，喂，你睇《三国志》都系，《三国演义》都系啦，吓、啊，来将通明咁样，啊，噼里啪啦几多个回合，一刀斩于马下，咁啊完噶啦，呢啲仗唔使死啲兵噶。 嗯， 当然呢啲系演义啦。 嗯， 但系如果作为一个老百姓或者作为一个兵。喂，大佬，你死好过我死喎。 嗯。 特别而家嘅新科技，打仗使乜？即系要杀晒你啲兵先杀得到官，先杀得到皇帝，先杀得到总统啊！喂，我斩首战啊，百万军中取呢个将领嘅首级，点解做唔到啊？而家做得到啦。 嗯，所以咧， 呢啲民间智慧系好高卡士嘅，唔系话即系饮凉茶。 但是即是说呢，我们捉了这么多年的象棋呢，都可能要改改那个游戏规则，即是不用说捉大兵啊，你死晒先先走到埋位啊，可能一出就炸你啊。 有啊，象棋可能即是十招八招就已经要推平认输了。 是啊，喂，马鼎盛，你快点快点设计一下一个新的象棋的游戏规则啊，因为你是真的专家来的。 超限战嘛，现在的超限战不用说整个国家炸到你冧，炸到好似当时炸日本、炸呢、这 个港岛、 纳粹德国咁，炸到烂晒先至决定胜负啊！我砰声搞掂咗你嘅总指挥部，啊，你嗰个执政党落台。咁啊，大家和气收场咯，点解唔得？ 我系好啊，我都想啊。 系啊，一夜之间城头改变大黄旗，你都唔知道系变咗天啦。 嗯，冇错， 呢啲咪宫廷政变咯，有乜唔得啫？ 嗯，咁嗱，我想问咧，会唔会咧，我哋个步伐唔一样，就系、是、其实喺民间里边已经知道发生咩事，或者将会预见发生咩事，譬如睇下个米仓有冇米，已经知道咩事，但系咧。统治者咧，可能咧，佢哋话管治者咧，佢哋喺佢自己嘅哇丰衣足食嘅环境咧，或者系隔咗几重先听到民间嘅声音咧，佢未必咁先知先觉。有冇呢一个咁嘅情况咧？ 佢唔系唔知道啊，佢系不在乎啊。你即系好似1976年唐山大地震咁样，下边梗系知啦，啲专家梗系知啦，当地啲老百姓，啲老鼠曱甴仲知得早过你啦。 嗯，冇错。 但是你哋知咗嗰个消息上报系好麻烦嘅、啊，大佬。你知道嗰阵时毛泽东嗰班友系报喜不报忧噶嘛？边、个报忧，边个即系到头来都冇好下场。咁啊，揿住咯，或者淡化咯，或者弱化咯。 喂，但系如果俾人知道知情不报，又系即系搏一铺嘅啫。 唔系、啊， 嗯， 宁左勿右、啊。但系呢啲报喜嗰啲咧，就有官做、啊。报忧嗰啲，即使系知情不报咧，嗰啲系你政治正确、哦，有冇搞错、哦？ 我嘅睇法就系两个可能啦。文杰话你提到、第一个就真系个知识个信息嘅流通嘅问题，即系尤其是大嘅国家咧，中央攞唔攞到地方嘅资讯，未必攞到嘅，掌握得唔好嘅，咁一种啦。第二种就系马鼎盛讲啦，个利益不一致，即系当权者嘅利益同市民嘅利益不一致，即系佢嘅目的可能唔系要解决民间个问题啊嘛，佢、嘅目的系可能系维稳啊等等其他原因，咁、所以佢可能得到资讯咧，佢亦都未必采取行动。咁两样嘢， 而家唔系讲紧咩2019年嘅呢个肺炎啊嘛， 我唔敢对号入座讲任何嘢啦。咁但系即系唔单止系其实全世界都有呢啲例子。甚至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我都见到不少例子，现代都有的，即是上有上做，下有下做，即是民间官方两个是相反的，甚至有时做的事情是、所以 我都是那句，即是我希望一个制度就是能够将这个利益一致化，用什么方法去做，西方就用民主选举咯。可能我们是不是 用协商， 我们用协商是吧可以的是吧 好但是其实民间智慧是大到也都知道呢，管治者是为了什么利益呢而去做的，他都知道的，但是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啦。这个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呢，即是不知道马鼎盛觉得是不是一定是会存在的，即是而且要解决的方法呢，即是不是没有，那对最得心应手是什么呢？ 矛盾是一定存在的，上下之间官民之间，那个由于立场不同呢，存在的矛盾是有的，你看怎样解决。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官方让步。为什么呢？因为官方掌握着政权，你有最大的资源，你又有组织，你对付即是散收收的这个小民百姓呢，真是手到擒来。是吧，当你们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呢，你可不可以有得谈，即是刚才你两位所谓叫做什么商讨啊，定系 协商？ 协商。 我信得过你两个，虽然系有头有面，但系都未有资格。 系啊，冇错，我依个认嘅吓。嗱，我哋听一听新闻先，跟住讲讲资格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公众要明白，当社区感染数字逐步下降的时候，强制检测所能够找到的个案亦都会相应下降。他相信市民大众都希望社区中的确诊个案大幅下降，但这样并不代表污水检测的准确度或者政府的行动有偏差，而是政府加大力度抗疫和防范于未然的成果。张建宗在网志说，政府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前正是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广泛频密和连串限制和检测宣告的行动。过去两个星期，政府顺利完成20个围封行动，超过18900人接受检测，发现15宗确诊个案。有关数字未包括昨晚土瓜湾和屯门的围封行动。张建宗话，农历新年期间，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继续开放，呼吁市民愿检尽检，新春假期的时候减少外出和聚会。政府今朝早大约7点分别完成在土瓜湾华发大厦和屯门黄金海岸第九座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工作。两个区域合共有482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两个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如果居民可以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了强制检测，可以经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人员在两个受限区域合共到访223户，当中31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疫情下本港整体经济和就业情况都面对巨大挑战，当局已经有相应措施，为明显受失业和就业不足恶化影响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援，希望降低在职家庭津贴、非单亲住户基本工时要求，以及放宽短期食物援助的资产限额，能够暂时缓解有需要家庭经济压力。罗志光在本台英文节目《给香港的信》说，特区政府在去年已经透过防疫抗疫基金，为受疫情和因为政府社交距离措施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和个人提供支援，涉及3000亿元财政承担，大约占本地生产总值11%。他说，放宽申请的工作时数要求，希望能够令非单亲家庭不会因为在疫情下工时减少而影响申请资格。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去年下半年香港公共秩序较2019年反修例事件以来明显改善，法例产生震慑作用，扭转社会严重暴力的乱局，鼓吹港独的行为减少，将危害国家安全和暴力行为的风险大大减低。他说国安法是为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其中学校在防范方面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教育局上星期四向全港学校发通告，就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学校行政和教育指引，以维护安全有序的校园学习环境，推展国家安全教育。教育局会为学校举办简介会和专业发展课程，和学界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至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连三十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祝愿香港能够好快战胜一切困难逆境和疫情，大家继续努力，过了一大段荆棘的路之后，我们一定会见到更加明媚的风光。 2月11号晚上10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还有第二台和第五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资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就快情人节，下星期一钱佩卿叶君耀介绍约翰连龙和小野洋子的一张相， 他们众多合照之中最有意思的那张。 年二十八崔博士介绍 补肾养眼汤， 还有护眼穴位 鱼腰穴， 等你炯炯有神过新年。详情请听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请大家留意咧，而家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吓，咁啊就远足嘅朋友、行山嘅朋友都小心啦吓。黄色火灾警告。嗱，头先咧，陈泽铭你就讲到话咧，即系呢个民间智慧咧，有时未必同科学咧系完全一定要吻合。咁你早你系提到早期，譬如希腊咁啦，佢咧就会有逻辑啊吓，用一啲科学方法。但系咧嗰阵时都未去到现代科学啦，当然。咁佢除咗逻辑嘅演绎啊呢啲嘢咧，佢仲有一种归纳法。咁归纳法咧好奇怪，有时候佢归纳法好奇怪。譬如话啊，所有天罗都系白色嘅，咁所以呢个黑色又唔系天罗嗰只。咁咧就有好多民間智慧裏邊嘅，就係我見到成日都係咁，呢、這個模式成日都係咁。望個天我就知道咩事。咁嗱，阿馬鼎盛，中國咧我哋話係農業社會啦。咁啊，譬如通勝嘅寫作咧，望天啊等等呢啲咧，呢啲民間智慧咧，嗰陣時係點樣做出嚟嘅咧？我都覺得好微，好好神奇啊。 佢呢啲民間智慧咧，我哋話真係一種積累。 農業社會好緊要嘅係睇農時啊，即係幾時播種，幾時呢個收割，係會最大嘅利益啊，最會豐收。 嗯， 咁呢啲係積累好多年，能夠最後攞出嚟一個民間智慧。呢個其實係有科學根據嘅，不過佢嗰種統計方法咧，就未必係真正嘅科學，或者天文學啊，或者氣象啊啊等等。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呢啲土咧就同科學冇關係。 嗯。 啊，不過我就更加願意喺呢個社會科學呢個領域講民間智慧。 好。 啊，比如講有一句啊。成日都话俗语有讲咁，所谓俗语也者，就是民间嘅俗，啊，就是民间智慧啦。叫牛耕田就马食谷，啊，呢啲老豆教落个社会咧就系咁噶啦，啊，牛咧就是耕田嘅，马就唔使耕田，马就有谷食，即系佢讲嗰啲系或者系战马或者系马场。赛马嗰啲诶食得比较系啊，嗰啲你如果战马你就系喂草嘅时候，你系就打败仗，冇力噶嘛。 系 佢系不但要食草，而且要食料。料系乜嘢咧？有可能系豆啊，即系比较常见嘅咧，就黑豆啊，将佢研碎咗咁啊喂马。所以即系喺军队里边咧，即系睇嗰啲马粪啊。里面呢往往会有即係未消化完嘅黑豆嘅。咁牛耕田马食谷呢、這个只不过係一种民间嘅现象。啊、但係佢嘅意思并唔係讲啲家畜牛同马、而係讲社会一种不公嘅现象。啊、即係如果係你身为农民，你咪老老实实去耕田囉。但你耕田得嚟呢，或者你係半饥半饱嘅，因为你要将呢个大部分嘅收获要交俾官府，或者要交俾田主，啊，咁呢样嘢咧就划分咗社会，一个系要做嘅，一个就唔使做嘅，咁喺《诗经》里边已经讲得好清楚啦，系嘛，啊，不嫁不长，啊，胡取禾三百亿骸。啊，就是民间嗰啲去种田嘅、去耕耘嘅、去收割嘅嗰啲农夫或者讲农奴，啊，佢就睇到辛辛苦苦得嚟嗰啲血汗，就俾嗰啲唔使喐手去耕种嘅人去攞三百亿嘅禾，即系佢讲呢个禾嘅呢个系一个单位，即、就、系、是、我哋喺。农村工作过知道，啊，系一束一束，即系你收割嗰阵时候一束嘅禾，啊，咁大概嗰上面嘅谷咧有一斤半斤咁样嘅，咁如果系几千年前咧，佢系攞呢个作为呢个单位啊，去交嘅，佢唔系话打咗谷以后先至交，你睇到有啲或者苗寨啊嗰啲咁地方系好穷嘅地方咧，仲有呢个风俗。是将那些谷物啊，不一定是水稻，它可能是一些谷，或者是甚至是粟米，或者是高粱啊，诸如此类。这些五谷呢，它是连个杆啊一齐绑住咁样倒吊住喺度嘅。啊，咁样嘅情况。但是嗰阵时民间智慧已经知道了，啊，牛耕田马食谷，有啲人一部分是要劳作的，要做苦工的，有一部分人呢是不用而且要生活过得很好的。那这个六个字很简单就讲明了人类社会可以继续到今天几千年。啊，今天我们是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啊，你都看到人搵钱就是艰难的。啊，做到职咁打三份工都是上唔到楼，但系如果你系钱搵钱，哇！你啊玩财技啊，咁啊好轻松，可以亿亿声咁赚，个社会就系咁噶嘛，啊！咁但系你嗰啲 辛辛苦苦揾到一個半個錢嗰啲咧，啊你又會走去買股票嘅喎、 啊， 好似我以前有一位同事，又係好似我咁樣，係新移民，九十年代嗰陣時， 嗯， 啊佢好開心咁話俾我聽，我都係匯豐股東喎、啊、咁。我话你有几多？我有一手啊！唔好笑喎、啊，佢真系系佢嗰啲新移民嘅努力嘅目标。 嗯 啊，从一手开始，咁第一桶金咧就有个希望嘛，有个盼望嘛。 嗯， 咁个社会就系咁啊！呢啲民间智慧咧，有时系由于佢即系感同身受。 嗯， 佢总结出嚟，同埋佢睇佢周围嗰啲同一个阶层嘅人。總結出嚟，哦，原來個社會係咁樣嘅、 嗯嗯。 啊，你如果即係中中食積極咧，就中衰黑食，間間搞搞又煎又炒。啊，呢啲我嚟到香港電台啊，恥官已經教我噶啦。 啊、原来是次官嗱，咁啊呢、這个好笑啦，即系有时咧喺说话里边咧，佢有几层意思吓、啊嗯，即系一方面就是现象现实就系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是、公唔公平你自己谂，第三你接唔接受你又要自己谂，吓、 嗯嗯 啊、你同唔同意啊马鼎盛嘅说法咧？啊，陈泽明， 马鼎盛嘅讲法咧，即系启发到我谂一啲所谓政治體制啦，即係全世界啦，即係講翻一啲封建制度咧、嗯，其實都係希望維穩嘅，其實都係用翻嗰樣嘢。咁、嗯、所以譬如中國嘅儒家都有啲即係話五倫嗰樣嘢啦，係咪？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 兄弟夫婦朋友，其實就係希望大家做翻自己嘅角色。嗱，你唔好超越你嘅角色嘅話咧，大家就會有一個較為穩定嘅一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冇錯啦，個制度就好容易去管治。咁但係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封建制度啦。其實喺歐洲就係未有民主之前，其實就係咁噶啦。咁係普遍性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民間智慧咧，官方就好中意嘅，即係我哋希望將呢啲嘢咧不停咁灌輸落去，咁就便於管治 啊。就係呢個明白， 冇錯。 但係咧，我有個關鍵問題啊，又睇下馬鼎盛點睇。嗱，民間智慧唔會一成不變噶嘛。是不是、 嗯、 即是我们说古语有云啫、 嗯嗯嗯、 但去到今时今日怎样用法，譬如人未必真的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 即是家庭那里还还可以，因为我们有个孝道的观念，没 有啦，还有什 么、有时候的 都还有一些 的，有的有的你的女儿对你很好的，女儿对你很好 的，好难见 到、啊、这个你讲给他们听、但 是我是说与时并进呢样嘢喺民间智慧系咪慢啲嘅咧？ 我谂都系我头先讲，因为嗰、那个用一个科学方法咧，就系、是、较为有系统性去做咧，就可能较为快啲去改变一个错误嘅观念。头先阿文杰华讲咗个好例子，就系呢一个所谓黑天鹅、白天鹅嘅例子啦。咁、黑天鹅呢一个说法 Black Swan 咧，就系大约十年前有一个作者讲出嚟啦，就系、是、大家一路都以为原来天鹅只有白色嘅，啊突然间原来真系有黑色嘅，揾到一个例外啊。咁、就又系翻头先文杰华讲所谓 regression。即系用一个所谓回归法去做，其实是有缺陷的，就是我哋近年越嚟越发觉多，不论在经济层面又好，政治层面都好，太多白天鹅嘅事件黑天鹅事件出现啦、 嗯。 就是、大家其实都话啊，事后孔明嘅，就觉得系、哦，其实是有可能发生嘅、 嗯， 但往往就冇办法帮我哋去 predict， 好、哦、难去预测翻之前。 冇错啦，咁所以咁我哋要嚟做咩？我哋搞咗咁多年科学，原来都预测唔到一啲金融风暴啊，或者一啲而家嘅 covid 啊等等。咁所以呢个其实值得思考。 即系 民间智慧可能仲有效噶，有啲嘢。 啊，同埋好有趣咧，就系嗰啲理论咧，佢当然系累积经过好多次，譬如信占现代科学者实验室啦，吓、佢出现啦。但系啲社会科学，好似马丁盛话强调社会科学嗰啲理论咧，佢哋一建立咗咧，佢唔想推翻。 嗯， 咁即使有啲反例子出现咧，佢会等。 嗯， 就首先解释咗反例子，点解会有黑天鹅咧，或者佢喂错咗啲嘢，或者佢中间有啲变异。咁、呢个变异咧就好例外嘅，永远都系例外嘅、个别嘅个案，我哋唔讲。 冇错，冇错。 咁好啦，就希望嗰个理论可以继续稳固落去，因为唔好嘥咗以前嘅努力，同埋已经大家习惯咗嗰种信仰。 嗯， 咁要好多嘅例子出现之后，佢唔好办法唔处理咧，佢先至会修改个理论。 系， 咁呢个喺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都系如是嘅。 冇错， 吓， 你话一种呢个政治嘅伦理吓、君臣父子這些呢啲咧系。 統治者所希望的、啊、因為他開始他都不是統治者、啊、任何一個王朝他都有起有衰、啊、他起之前他都是神來的嘛、 嗯 啊、只不過他相信皇后將相寧有種乎彼、啊、可取而代之，那就何禮咯。如果你萬一勝利了，那你就維穩了，那時候要維穩了、啊、因為 你已經揸 fit 了嘛，你不希望再有人做你的反嘛。這些就是立場決定那個觀點、啊、君臣父子這件事呢、所有的執政者都是喜歡的，因為他要秩序嘛，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胜利了，你要享受这个胜利的大饼了嘛。啊，即猫捉到老鼠吃紧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搅他嘛。啊，咁至于只老鼠未死就已经被他咬紧了，老鼠梗系叫啦。咁、啊、你有本事整起一百只老鼠嚟咬这只猫，咁你做大咯，嗰阵 时你食猫 咯，会噶，系啊，所以我最中意攞呢个战争嚟到举例， 系 啊，头先讲春秋无义战， 嗯， 啊，嗰、那个系三千年前嘅事情，咁今天系咪有义战咧？啊，未必，啊，未必，嗱、啊，举个例子咧，好奇怪嘅，同中国有少少关 系， 系就是、我哋隔篱左右嗰个缅甸， 嗯， 啊。缅甸在二战当中呢本来是英国殖民地嘛、 嗯 啊、后来日本仔就打过去、啊、其实是日本军队和英军打仗，作为缅甸人本身呢他有个立场、啊、因为他本身呢是英国殖民地，又是英国侵略了他才能够将他变成殖民地的、啊嗯嗯、日本仔就捉住这点了，喂说你看啊，我是黑头黑眼睛黄皮肤，你又是、哦啊、你看那些死人白猪、啊、不同文不同种的、哦啊、又黄毛又绿眼又红酥、啊、又白皮猪，他们是殖民者来的、哦、统治你那么久，现在我帮你来到是解放的、哦、那是有一部分缅甸人呢是信了这一套的、哦啊，甚至乎呢個中國遠征軍去到緬甸打仗嗰陣時候，佢發現，誒點解啲民眾係幫日本仔嘅，唔幫英國鬼嘅？啊，咁喺緬甸人嘅概念裏邊咧，應該講英軍同日軍打兩個都唔正義嘅。 嗯， 不過係爭奪殖民權啫嘛。 係啊。 啊，你唔通即係邊個打贏咗就俾我緬甸獨立咩？冇呢回事喎、啊。 嗯。 啊。即是你讲到菲律宾亦都是如此、啊、日本仔打菲律宾的美军，你可以说是侵略菲律宾，但是如果在菲律宾本身的民族来看，喂一早我是被西班牙人侵略的、 嗯 啊、然后呢美国鬼打走了西班牙鬼又统治我，那现在日本仔来又是那套了，喂亚洲人不打亚洲人、哦啊、我哋嚟系打美国佬嘅啫，系嘛？咁所以菲律宾都有部分人系做飞奸噶、啊，相信噶。咁啊，即使系美国后尾打翻转头啦，赢咗日本啦，咁佢都仲系殖民地，唔系咁快就俾佢独立噶，系嘛？所以你话光复也者系殖民者嘅光复， 嗯， 系。不是当地被殖民的人民光复、 啊啊、 所以即战争是不是正义和不正义，是正义正地不是很正这样呢？是啊，这些苏联就是这样啦、嗯、苏联开始打波兰、啊、后来德国佬打回转头，波兰人很多就参战打苏联，最后苏联打回过去又说解放波兰， 又在那里驻兵将它变成卫星国，咁喺波蘭人嘅心目中，特別係今天嘅波蘭已經反對共產黨成功，成為一個西方嘅國家啦。佢點睇呢場仗咧？邊個係正義嘅咧？ 嗯 啊，咁今天嘅波蘭人係咪希特拉衰人嚟嘅？斯大林都係衰人。 阿曼鼎盛讲开一啲东南亚外国例子咧，就令我谂翻起新加坡。咁我又想讲下新加坡。 啊、 新加坡同香港当然有类似嘅地方啦，即系华人为主嘅一个社会啦，继承咗一啲英式制度啦，英国前英国殖民地啦。咁但系点解新加坡好似？起碼表面上啦，就好似冇香港咁多問題嘅咧。其實同呢個民間智慧，我覺得都有啲關係嘅。同今日講呢個問題，李光耀啦，當然就立國之後咧，佢好成功地咧，就係當然佢係沿用咗所謂精英主義去管治呢個國家。咁啊，基本上咧就將一啲嘢咧好技術性、具技術化曬佢 ，highly technical， 好複雜噶。你哋啲市民咧唔明噶啦。咁我就表面上有一套選舉制度俾你，咁你就可以選我出嚟嘅。不過其實次次都保證係我個人民行動黨當選啦。咁但係佢叻嗰樣嘢就係令到啲市民覺得，喂，嗰樣嘢真係太複雜啦，我真係唔識㗎喎，我真係要留返俾呢個管治階層去做。咁就呢個局面穩定咗好多好多年嘅，甚至到而家都係嘅。咁所以民間智慧呢有嘅，不過呢唔得㗎，你嗰啲用唔到喺我哋所謂精英主義嗰個層面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在政治上咧點樣去壓制民間主義的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我會 話。但是咧日日佢哋要甘之如飴先得㗎，係咪？即係如果你長期都係壓抑，或者咧喺個利益衝突去到某一個層面咧，其實都一樣反㗎嘛，係咪啊？即係問題就係佢自己都覺得佢提供嘅呢個選擇，譬如房屋，或者你知新加坡啦，你唔需要憂慮呢個房屋嘅問題，或者佢個社區大家自己佢唔需要個小區管理嘅，咁個社區咧，即係真係紅白二事都喺自己嗰個建築物嗰度做嘅，咁即係呢啲咧，佢哋慢慢就覺得接受，同埋自己內心有個穩定性，就唔係話你要去維穩，刻意去維穩，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所以咧，其實咧，管治者一定要知道民間要啲乜嘢，個智慧可唔可以同你溝通，利益可唔可以大家雙方去顧合啊？嗬， 係，我非常同意嘅，即係一開始我之前講就係。佢係知道民間嘅需求係咩，而唔去做，定係話佢根本唔知道咧？ 兩樣都係弊嘅， 兩樣都係弊嘅。咁我哋可能當前我哋面對嘅問題，可能兩樣都有咯。我感覺就 絕對係咁啊，係啦，即係一意孤行啊呢啲啊。咁同埋而家問題，香港都少咗所謂諮詢咧，即係同以前嘅諮詢咧都有幾大分別嘅啦。 係呢個又係都係講翻即係英國人嘅年代，佢係有佢。起碼在包裝上他是很聰明的，即係個諮詢結果是怎樣呢，就另外一回事，係咪？但係他起碼俾覺得你是一個較為公開公平的諮詢制度嘅。係啊，咁啊，而家我都覺得有嘅，香港政府都有做，不過很短嘅，很多時咧，即係一個月兩個月啦。以前是長啲嘅，嗰個諮詢面是多啲嘅。 照聽啫嘛，其實嚇。但我想問啦，馬鼎盛，其實在中國咧，即係其實諮詢呢樣嘢，民間諮詢呢樣嘢咧，喺你即係未嚟香港之前生活嘅中國啦，或者甚至而家你嘅觀察咧，係點樣進行嘅咧？ 諮詢啊，未聽講過 協商就聽過係嘛？ 係偉大光明正確噶嘛？ 即係所有嘢都係 佢為人服務係呢個天日昭昭噶嘛？你唔使懷疑呢點喎。如果你懷疑呢點咧？你唔好彩咯！ 但我哋唔怀疑佢动机，但系觉得佢做嘅方法可能比较有即系改进嘅空间咧。 你话效果唔好系嘛？ 啊， 有咩事效果唔好咧？就有两件嘢可以甩锅啊！可以即系掉锅 系 啊！即系可以 摔咗个锅 啊！两射锅睇罪羊。一種睇罪羊咧，就係帝國主義，或者係呢個社會帝國主義，即係佢哋害嘅，實在揾唔到咧，就揾呢個以前國民黨政府清朝啊，佢遺留落嚟嘅爛攤子，咁我哋消化佢有時間噶嘛，未消化過程當中，你咪忍耐下咯，呢個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國內嗰啲反動派。地庫反咪有啊，諸如此類啦嚇。總之佢唔會有責任噶。所以你咧對政府就只有一個感恩大德啊，因為我係大救星，救咗你嘅，救民於水火啊。你如果唔滿意咧，咁你又資產加入市場啦。 即係政府同人民之間係，即係我嚟教訓你，我嚟教育你，我嚟同你洗腦，係咁樣嘅關係。 係，你聽就得㗎啦，你遵從就得。 咩叫諮詢啊？我點解要諮詢啊？ 點解要問過你？ 嗰啲唔係，嗰啲叫調查研究。嗰調查研究咧，你如果我要搞個咩政策，我可以殺散去民間，去呢、這個揾啲資料，但係我係好似香港有啲記者咁樣，佢採訪一個人某一件事咧，佢首先個編輯已經講咗個答案俾佢噶啦。 哦， 佢嚟採訪文傑話，你要講咩説話咧？佢其實寫稿都寫好咗噶啦。就只不過要你去認可咁解，或者要錄你嘅音咁解啫。你都撞見過呢啲咁嘅記者噶啦。好好似審犯咁逼你講出佢要聽嘅説話。 仲要用一幅你好唔想去用嘅相， 切膚之痛。嗰啲係靚女明星都唔容易啫，嗰啲你嘅問題啦。 唉，咁啊，梗係有介意嘅地方。不過應該要講講喺內地開會嘅文化，因為佢未必唔諮詢去開會嘅喎，係咪？咁但係馬鼎盛，我哋要等新聞報告之後，其實聽你講一講你嘅經驗啊。 大家咁講 啦。我哋嘅電話開放熱線係1872311，咁面書咧就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咁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繼續我哋今日嘅題目啊，民間智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發表下你嘅意見。 基金为受疫情和因为政府社交距离措施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和个人提供支援，涉及3000亿元财政承担，大约占本地生产总值11%。他说放宽申请的工作时数要求，希望能够令非单亲家庭不会因为疫情下工时减少而影响申请资格。南韩新增37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80,800多宗，新增7宗嘅死亡病例，累计死亡个案1471宗。南韩单日新增病例连续3日维持喺400宗以下，但疫情喺餐厅、办公大厦、医院、体育设施等嘅处所持续蔓延。由于春节假期往返乡村同城市嘅客流增加，境内陆续出现变种病毒集体感染，防疫形势不容乐观。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依琳首先同你跟进之前的封路。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兰开下道慢线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慢线重开翻噶啦。另外，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青山道快线的紧急维修亦都已经完成，快线亦都已经重开翻。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近住隧道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窝打路道有道路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亚加老街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过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大榄隧道美岛收费站去元朗和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日之内咧，围封四个嘅区域，全部都是冇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相信咧居民都是安心嘅。我哋都希望尽快做多啲嘅检测，亦都是走在疫情之前，唔系话啊已经去到一个爆发先至咧去做嘢。我哋都是希望及早咧系去处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連續多晚在多區劃出受限區域，居民夜晚強制檢測之後，朝早有陰性報告才可以出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如果需要會突擊至年29。封區檢測是否可以清零？市民對封區有什麼反應？需要什麼支援呢？城市論壇星期日正午12點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下午5點香港電台第一台重溫。論壇不設現場觀眾，歡迎致電9032-4566發表意見。 熄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仍然是生效的。我們回到廣東廣西，今天的話題是叫民間智慧。在直播室裡面有文傑華、陳澤銘，另外就是這個電話旁邊馬鼎盛。是的，我們剛才講到即想繼續講一下、對於我們來講有少少陌生就是開會我們發現在內地開那些大會包括人大的會議個個都很安靜的，即正襟危坐聽聆聽的多，發言的都不是 很見到。 何時到你講啊？ 那他來開會做什麼？ 開會搞清楚开会呢最早不是叫开会的，叫做会议。 嗯， 会议呢会也者 即是会咯， 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 嗯， 议也者就是谈咯。 有得谈吗？ 鸡口鸭舌就大家七嘴八舌这样讲咯，这才是议嘛。 是啊， 这个议题文杰话应该俾个大奖佢，咁啊大家倾咯。有啲话应该支持啦，一早应该俾咗个终身刑， 系啦， 奖佢啦， 冇错，真系可惜。 港台应该要办系， 咁呢啲先至系开会啊嘛。 嗯， 咁你而家所讲嘅咧，最典型咧就系金正恩咯。 嗯， 佢上台大家咪起立咯。佢講完說話，大家咪鼓掌咯。鼓掌嘅節奏咧，都係好似經過排練咁樣。 係冇錯。 而家你再睇下解放軍，啱啱係習主席去呢個視察嗰、那個航空兵部隊嗰啲鼓掌，個節奏頻率係非常之劃一㗎，好軍事化㗎。 嗯。 咁呢啲會議咧，就唔係叫會議啦。虽然你话咩人大会议啊、政协会议啊，你咪戴只耳仔去听咯，戴只手去举咯，去拍咯。因为上面永远系正确噶嘛。你听咗以后，你再翻你嘅原来嘅省市单位，你咪照本宣科。 全话咯。 照本宣科咯。咁啊，下边咪又系照听咯。呢样嘢就系、是。佢因為非常之呢、這個 權力集中嘅， 嗯， 啊，嗰啲智慧已經集中曬喺上邊噶啦，喺下邊咧，啊，即係已經野無遺珠噶啦，啊，你唔使諗啦，你如果冇被選上的話咧，一定係你唔得啊， 嗯， 就係咁解啊嘛， 係呢啲民間智慧一上有政策下有個對策就係聽咯，係啦， 唔係你嘅對策，唔係文化革命嗰陣時有一個好好流傳嘅一個段子啊！嗰陣時仲未有網，但係有呢種口口相傳嘅段子啊，就話中央炸帝為人民服務，我哋炸帝相信佢為人 民服務。中間兩字刪除。OK， 好，我哋聽翻個電話先嚇，有位石生啊，等咗好耐。早晨，石生。 喂，林教授， 你好， 馬丁先生。哎、你哋真系歷史嘅知識好豐富啊！嗱，實際上咧，民間智慧咧就成日同官方嘅智慧係有衝突嘅。 嗯， 如果民間智慧同官方智慧係大家一致咧，就天下太平嘅啦。 嗯， 嗱，所以咧，我點解民間智慧係優勝過官方智慧咧？官方智慧決定咗決策，佢實行咗，佢係有好多神實行到嘅嘢。就由民間智慧去諗多啲，人哋民間係咁多人去諗，係咪先啊？好似好簡單，頭先你哋講共產國家冇民意嘅，係會議嘅啫，自己決定出嚟咧就實行噶啦。 嗯， 嚇、啊、嗱，你好似好簡單一個例子啫。香港而家咧嗰個英國人咧少少地都有民意諮詢，但係香港咧已經係少到不知幾少嘅，好似一個現在有疫情影響咁大，全世界人各個政黨跨政黨嘅人都話叫佢做一個臨時失業救濟金， 嗯、 但係政府一句 就唔得啦，唔做啦。 係啊，咁民意智慧係咪要求佢要有呢個成立咧？係民意要求全民醫保、全民退保。政府又一意唔行，咁啊系咪造成咗衝突咧、 嗯？ 所以永無寧日噶，阿、 嗯、 明教授。 明白，明白。多謝你，石生嚇，係、啊、好。咁啊，有一句説話講啊嘛，阿陳澤明佢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嗯。 咁、啊、咧就其實個言客外之意咧，就話你咁講，我就有我自己一套做法啦。咁先能夠揾到心理嘅平衡啦、啊，咁、 嗯、 但係咧，仲有個議字咧。頭先石生話啊，有會議。咁馬丁成已經話咧，邊有議啊？係嘛、 嗯？ 即係其實我哋冇睇到七嘴八舌。即係你會睇到英國國會嗰種辯論咧，哇！真係嗰種企身嘅滔滔雄辯咧，係冇發生嘅喺我哋，喺、 嗯嗯、 我哋空間冇發生。 人哋係兩黨制啊！ 系啊，系啊。 我谂即系撇开嗰个民主制度先啦，即系香港大家知啦，即系我谂短期内都好难会有一个西方式嘅民主制度啦。但系起码政府可以做嘅咧，就系佢哋自己都讲嘅，就系以民为本嘅一个管治政策。咁其实咧意思系咩咧？其实头先提到嘅、公众咨询。公眾參與其實就是一個方法嚟嘅、即係如果你係有一個政策要推出嚟之前咧，收下民間嘅智慧先，攞下啲民間意見先，咁、可能有啲研討會啊，派啲民間代表入去啲諮詢組織去傾啊，好處係咩啊？好處就係民間覺得佢嘅聲音有俾人聽到啦，佢係 stakeholder 啦，我係一個持份者嚟嘅，咁、就算第時落實呢個政策咧，起碼有一部分市民覺得我有份 嘅 喎。 依家好緊要嘅，正如頭先馬鼎盛嘅朋友話俾佢聽，喂，匯豐我有一手咁 樣。冇錯啦，你有份入嗰樣嘢，係啦，個心理上好緊要嘅。咁、所以你不單止係令到個管治嗰個水平高咗啦。實行呢一啲政策嘅時候，亦都係暢順咗嘅。民間可能仍然有反對聲音嘅，即係頭先聽眾已經講到啦，即係全民社保又好，或者失業救濟金，一定有相反聲音。最後嗰個出咗嚟結果，亦都一定有一部分市民係不滿意嘅。但係起碼有一部分嘅聲音你係接納咗喺你個過程裏面，所以真係唔好睇小民間智慧或者民間嘅聲音啊！我諗近期香港出現咁多問題，呢個都係一個關鍵嚟嘅。 系啊， 老百姓咧一早就睇透咗历朝历代嗰啲政治啦， 冇错、 啊。所谓政治也者咧，都系人治嘅，唔系法治嘅、即使你系好 先進的很合理的民主社會呢，它的法律呢都是由人來執行的。比如說你說升官發財，當然朝裡有人好做官啦，是吧，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啦，這些一定的嘛。比如說我這個黨選贏了，然後呢我分大餅啊，我重新呢個任命啲官員啊，啊嗰啲著數嘅單位啊，梗係我嘅黨頭啦，咁要更新換代啊！呢啲老百姓咧，你哋係當時又好，係 Elephant 又好，你哋玩到夠肯定唔關我事噶，嗰啲著數係你哋上面喺度分餅仔嘅啫嘛。 嗯嗯， 所以呢啲民間智慧咧，佢就我就緊守自己崗位。捻住自己的荷包啊，我的小家庭啊，我的小组织，我这盘小生意。咁你上面嗰啲斗呢只要唔踩到我呢饭呢，咁就算数囉。啊，同埋你讲得清清楚楚，呢个社会搞得好同唔好呢，係同兵冇乜关系嘅。 嗯。 啊，只係同官或者同将有关系嘅。啊，有一句民间智慧啊，俗语就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翻译成这个拿破仑的讲说话呢，就是啊，狮子带着一群羊都打得赢一只羊带着一群狮子。 嗯， 即是说最紧要这个组织这个国家有没有战斗力，有没有兴旺的可能性呢，是看他那个最高领导人。 是这个就怕了。 这条友呢如果是醒爬的呢，那么大家有好日子过。 是。 如果这条友呢即是昏昏沌沌，或者他即是行差踏错，那么整班都跟着他惨。 嗯。咁所以。 民间智慧就是这样。 是。 上面那个如果是我有份选的呢，我起码都揀个冇咁烂的生果。啊。 嗯、 即是叫做我都叫有得揀。如果冇得揀呢，咁你又唔好遇我喎、哦、即係衰咗你话喂咁大家一齐咩喎，冇呢回事喎、哦、因为係我揀咗嚟㗎喎。 但係而家冇得分呢，即係冇无孔不入嘅利益呀、啊、即係係影响大家有个冲突矛盾啦、啊、即係点样令到我哋选出嚟嗰个唔係羊呢，唔係一隻羊呢，係有冇得选呢、啊、一个问题呀、啊。 我都是讲回我刚才那句，就算在制度上我们暂时做不到真是自己选出你喜欢的领导人现实情况。但起码真的刚才讲就是个民间参与那个呢，其实真的帮到整个社会气氛的。即我举一些落地的例子，即譬如西九文化区。咁係好由上而下喎，佢話你起就起㗎喇喎，就錢都唔需要過立法會㗎喎，就咁敏馬會攞咗錢，咁所以政府就去㗎喇。咁完全係冇諮詢㗎。 喂，以前西九諮詢咗哇、不上幾百次。 我講係個即係故宮嗰一塊啦，嗰一塊啦。但另外一個例子，我印象中如果聽眾可以更正我，如果我冇記錯，牛頭角下村，我記得嗰個係一個幾成功嘅例子嚟㗎。那個例子係點呢，佢要重建成個牛頭角。但是呢就俾咗好多民間嘅參與嘅，其實咁民間意見佢採納咗嘅。點解呢，譬如佢話我要由呢一個牛頭角下村點樣去，譬如去到觀塘，即係譬如嗰個係唔係令到啲居民較為容易譬如步行係可以容易啲呢、重建咗之後嗰啲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嘅距離係點呢、坐向係點呢、政府係有聽嘅喎。嗰、那個呢其實喺社會嚟講呢，地區人士覺得呢嗰、那個係一個政府成功地吸納咗民間智慧。 呢、 這 個真係一個係少數好嘅例子。 係啊，其實係有㗎，即係 相比九龍城寨。 冇錯啦。 哇，嚇死你。 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應該係採納咗自己成功嘅例子去做，唔係做唔到㗎。其實呢樣嘢其實同我哋大庭好宏大講緊政治制度民主嗰啲，其實唔係直接關係嘅。你起碼做好民生嘅嘢先。 啊，當然啦，佢嘅難度，佢投放嘅資源咧係有嘅。佢而家會唔會再去 border 去再即係用翻咁嘅模式？ 嗯， 啊，講政治咧，啲小民百姓梗係一套戲㗎啦，即係有冤無處伸。即係講翻我哋自己可以控制嘅範疇咧。就是家庭， 是 啲文字都讲啦，我哋倾紧咩狗病床前无孝子啊，咁有一种解释，点解狗病床前无孝子？ 因为呢仲有一句俗话就叫老豆养仔仔养仔。 嗯 啊你话喂你仔到而家都即係冇得反转头嘅，我当初即係为佢打生打死铺咁好嘅路，而家即係佢如果排位呢，第一梗係排老婆啦，或者排老公啦，第二排佢啲仔女。 自己嘅仔女啦。 未有攞去排到我。 嗯。 咁但係呢个係社会现象嚟㗎喎。即係、你想想你对你父母做咗啲乜嘢啊、或者你的兒孫到時對他的父母又如何，對他的仔女又如何呢？他一定是將下一代放在頭一位的、會將你放在頭一位的、當然會將你的錢放在頭一位這些就是民間智慧咯、 是吧、要了解才行，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有沒有理由、 我想請教文傑華還有一句呢，叫做做仔要做大，做女要做拉，咩意思呢？ 喂，我觉得调翻转，调翻转，即系你拉仔拉心肝咧，每个阿妈都知道。 但拉女拉五脏啊，系啊系啊， 对个老豆啫， 有道理嘅。做仔要做大，因为仔系要接受皇位噶嘛， 系成全家产。 咁你做女做大咧，你无非系凑细佬嘅啫。 系啊，但系大仔都好多即系好多包袱。 啊，你又讲林 好多包袱 啦， 我冇对号入座啊，你 啊，佢大祸不在了啊，位啊 真系 加啲啊嘛。 不过呢而家应景呢其实讲疫情都好有趣，民间智慧。咁有啲典故我唔係好明白，因为瘟疫呢时不时都出现。 係。 咁当然未必即係唔係呢一隻咁样嘅肺炎啊病毒啊即係嗰啲啦。譬如我哋讲到重九呢，我哋细细个读小学重阳节呢，我哋都不求甚解嘅知道有很多嘅全民间嘅传说嘅啫。 嗯嗯嗯。 譬如我想问马鼎成，点解呢就话我哋咧即系要逃离嗰个村去登山咧去避难嘅时候咧，呢个重阳节登高嘅传说啦，就话要绑条红带喺个手度，跟住仲要咧去喺山上边饮菊花酒啊，嗰啲瘟神啊就冇你奈何噶啦咁啊。咁啊呢啲又其实可能有科学根据，不过佢哋唔系用嗰啲语言去讲嘅啫，总之叫你饮就饮啦，要饮呢只，仲要沟啲乜嘢咁样啦。咁但係应该係有依据嘅。咁你知啦，阿马鼎盛同我哋唔同啦，我哋呢啲就係喺城市长大，马鼎盛真係嘅人生经历好多。咁你点理解呢啲所谓防疫嘅传说喺民间？ 你如果讲呢个古仔话啲人离开乡村村镇去登山，咁嗰啲地方就空旷嘛，空气好嘛，即係人傳人嘅可能性又低，同埋你居住嗰啲村落啊、鄉鎮啊，佢已經係啲病情好嚴重啦，已經。 嗯。 啊，嗰、那個環境加埋嗰度嗰啲動植物都係互相傳噶啦。 嗯。 咁咪走咯。 但是现在香港呢就正正是这样，个个走上去行山，逼到呢停车场又爆了即是刚刚倒转 逼过铜锣湾， 还怕那个传染的可能还怕。 因为香港你得过1000平方公里、经常活动的地方得过200-300平方公里，你780-800万人，你走去边度都系咁上下噶啦，因为人口密集本身就系一个传疫嘅非常即系、就是、高危嘅地区，咁唯有自求多福啦。呢啲嘢又应咗嗰句民间嘅呢个智慧啦，佢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啊，文杰华咧，你就是另类啦，读书都读得好咧，都过得咁滋润。 所以咪摆错位置咯，将第五摆第一咁。 呢啲疫情咧，系同运同埋风水系有关系嘅。 嗯嗯， 即系你个人点叻都好，你系斗唔过你条命、你一个人喺一个社会当中，你个运气咧系唔可以把握嘅。佢撞到嚟，可能你又即系能够掹到车边啊。风水嗰啲更加系即系好高深或者好遥远嘅学问啦、但系读书其实就系、是、 佢唔係講係真係讀書嘅考試嘅，而係講呢個人你掌握一個技能或者有一個專業喺社會上面能夠安身立命。這個係最低標準啊！但係你如果想靠你即係有學問、讀書叻喺社會度發圍，甚至即係能夠上比較高嘅位置咧。咁要睇你朝里有冇人咯。 呢个最重要啦，因为以前咧喺殖民，即系我记得咧喺1979年开始咧，我哋叫本地化政策之后，开始又考官啊，做 A.O. 啊吓，即系呢啲啦。咁喺嗰阵时得两间正式嘅大学啦。 冇错。 如果你考到政务官咧，哇，光宗耀祖啊， 系啊，官啊，真系。 系啦，但系咧，我哋好快咧去体会咗一样嘢，你读书叻咧，又唔代表你泛泛都得。甚至有时有啲人读书读到牛角尖咧，就令到喺其他方面，无论人际关系，即系叫 差咧， 系啦，挑通眼眉啊，一眼观七咧，佢未必真系佢嘅长项啊。 咪仲有一样衰咧，系由于你读书叻或者你业务叻咧，你就眼角高啦，你就睇唔起你嘅上司啦。你嘅上司一定喺业务上面不如你。咁你又唔能够隐藏你啲锋芒啊！你更加唔会不尊降价去托大脚，咁啊抵你死啊！ 香港嘅情况就有句说话啦，即系成也 A.O. 败也 A.O. 啦，即系A.O. 系一个好成功嘅一个即系公务员队伍，咁但系亦都回归咗之后，可能因为个政治制度嘅改变咧，咁可能就较为墨守成规，呢个系事实嚟嘅。佢哋 A.O. 最强嘅能力咧就系所谓 implementation 啊，执行力非常强，但系决策作为一个政策嘅决策嘅能力咧就冇咁强嘅，呢个系即系公认噶啦。 呢个唔关事喎。你 A.O. 使乜你决策啫？而家你 意思系执 行力去归还咯？ 阿马生，所以我哋而家咪因为有个 A.O. 做咗特首咯。 A.O. 弊噶，佢乜嘢唔问过上面啊？ 所以即系执行力强就并非等于呢个决策力强。 执行力强等于咩获力强？ 啊、但我記得咧、啊、有一個朋友話俾我聽，佢考 A.O. 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啱嗰時大家一齊大學畢業啊。咁咧佢就問佢啊，如果你公海上邊上司叫你見到一隻爛民艇啊，你要開炮要去泵巴，佢正用嗰個字泵巴， 係要打佢， 係你要打佢、打沉佢啫嘛。咁、上司叫你會唔會做？咁啊吓， 呢个真系非常 之。咁佢话唔会咯，所以考唔到。所以呢个都系一个位置上嘅民间智慧啊。好，我哋一阵间再倾下新闻报告之后咧，就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我哋嘅开放热线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对于有地盘爆发新型肺炎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发展局正系同业界商讨，可能将地盘工人列为特定群组，需要定期检测，同埋有阴性结果先至可以上班。今个星期会宣布细节。陈肇始又话，若果农历新年假期之后确诊数字下降，有条件俾部分处所重开，市民恢复正常生活。陈肇始形容农历新年长假系一个考验，呼吁市民尽量减少拜年、聚会等。若果要聚会，应该将时间尽量缩短，进食时候先至除低口罩。他又说，至今围封约20个地方，超过18000人接受检测，找到15人确诊，比率是 0.08%， 形容比率不算低，已经高于普及社区检测。他提到，由于有潜伏期的问题，所以有地方会进行第二次围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去年下半年香港公共秩序较2019年反修例事件以来明显改善，法例产生震慑作用，扭转社会严重暴力的乱局，鼓吹港独行为减少，将危害国家安全和暴力行为的风险大大减低。 他说国安法是为了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其中学校在防范方面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教育局上个星期四向全港学校发通告，就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学校行政和教育指引，以维护安全有序的校园学习环境，推展国家安全教育。教育局会为学校举办简介会和专业发展课程，与学界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支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力争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政府会在今年年中发表长远策略。陈茂波在网志说，过去几年的财政预算案都投放资源在环境保护和优化城市建设，去年预算案投放超过100亿元在环保措施，包括推动电动车普及化、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电动渡轮试验计划、成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延长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和废纸回收等，相关措施正是逐步落实。其中私人住宅楼宇停车场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先导资助计划，由去年12月推出至今，已经有超过120个屋苑提出申请，涉及共36000个车位。电动公共小巴试验计划正进行前期筹备，预计资助约40架电动公共小巴在不同地区试用。至于在维港内试验电动渡轮，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并且聘请顾问制定设计方案，预计今年会就渡轮建造进行公开招标。美国白宫上载片段，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打电话给一名在加州居住的失业女子。这名女子在去年7月起失业，拜登在对话入面借此推荐他所提出的19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希望可以舒缓受疫情影响的民众的困境，包括提供失业保险和援助中小企等措施。拜登又承诺推动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另外，拜登去年11月和他一隻狗在这里玩的期间扭伤右脚，经电脑扫描之后发现两处轻微骨裂。经过大约10个星期之后，白宫首席医生奥康纳表示，拜登在接受例行 X 光检查时候，右脚骨裂已经完全愈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暂时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潭道落山近山翠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景翠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呢，因为有工程，现时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呢仍然都系封闭㗎，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因为有工程，近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呢，为咗配合维多利亚公园嘅年宵市场活动，直到凌晨一点，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呢都係有临时封路安排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为咗配合维园嘅年宵活动，直到凌晨嘅一点，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都係有临时封路安排。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未到收费站去元朗、葵涌道上城墙道观塘、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连三十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除了有主持和嘉宾大谈农历新年文化事， 还会现场直播黄大仙庙监院上头猪香仪式。 2月11日晚上10:30， 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台和第五台，仲有一台面书专业，声音视像同步直播，齐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咩都唔使讲，香港人梗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电视节目《体坛无极限》翻嚟啦，同你紧贴本地体育消息，报道一周大小赛事，专访香港运动界人和事，一小时内让你尽得本地体育新资讯。全新时段逢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到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依然生效嘅。我哋嘅电话开放热线系1872311。今日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咧，我哋嘅话题讲民间智慧吓。喺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陈泽铭，另外咧就系电话旁边马鼎盛。啊，马鼎盛啊，头先咧听众就话啊，新年啊，讲下即系我哋啲所谓民间嘅。的生活啦，或者系累积嘅智慧啦，咁系讲中国咧，就好多时都离唔开农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引嚟嘅嗰啲所谓人伦啊、道德啊、即系人伦嘅关系啊，即系有啲嘢咧就根本咧冇得话你服唔服从，系应该咁样发生吓，即系父慈子孝呢样嘢，虽然而家唔，但系都系挂喺口边，都系咁样期望，所以有好多失望，系嘛。咁但係有得風俗習慣咧，即係就算而家疫情啦，咁香港人都會繼續喺新年裏邊會做嘅，亦都有多我哋睇擔天望地而見到嘅嘢啊，譬如你話啊，見到曱甴飛啊，以前就係燕子低飛，就呢個大雨將至啦，喺毒蛇攔路咧，就亦都係會落大雨啦。咁啊，而家我哋就少見到呢兩啲，但係見到啲老鼠橫行，或者我見到啲曱甴亂飛咧。都会知道天时有啲问题，系嘛？咁啊，呢个咧就都冇变嘅，或者系中医嘅各种，都我哋未必会去考究，但系都会去跟嘅。即系好似阿陈泽铭头先话，即系你又真系好努力咁样将嗰啲中医嘅名词去解释俾嗰啲外国人听啊。 系系系有个难度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即系农历新年都嚟紧添啦。即系我哋好多农历新年嘅习俗咧，即系吓我虽然香港已经越嚟越西化咧，即系好多都冇咗。但系即系对我嚟讲咧，即系香港长大咧，始终系过年呢啲习俗咧系有佢意思嘅。即系贴个对联落去咧，对我嚟讲都系有意思嘅。即系系一个。不單止係氣氛啦，同家人嘅和洽啲啦，即係大家會有共同目標去做一件事。哎呀，要大掃除啦！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有意義嘅民間習俗嚟嘅。 冇錯，咁咧我 都係過年咧，其實同農業社會有好大關係。 係， 農業社會過年咧就最後一個總結啦。你睇《紅樓夢》睇到啊，拜年啦，咁啊，賈母嗰陣時係最大嘅長者，係嘛？啊！大家辛苦啦，一年唔容易啊！咁讲几句呢、這个场面话，然后即系啊做戏大家睇啦，封利是啦，诸如此类等等。呢过年咧，而家嗰个气氛咧系越嚟越淡薄啊。点解咧？因为农业社会咧，啲农民一年到头 啊，春耕，这个夏种、秋收、冬藏，咁一年都系好忙嘅。 嗯， 我喺农村生活过几年，知道啲农民咧系做唔完嘅功夫，做唔完嘅功夫。 嗯， 啊，只要你系有力做，有时间或者天光俾你有光线睇得到，你就做嘅。 嗯， 咁唯有过年咧休息几年。啊，就算你系几残酷嘅老板、地主啊，乜嘢都好啦，你都要俾人哋年卅晚、年初一、二三啊呢、這个休息，你唔雷打不动啊，俾人哋去拜年啊，点啊啊，有啲好嘅地方咧，起码要到初七，啊，甚至到十五食完呢个汤圆，咁先叫过完年。呢、這个农业社会咧，一年无休，系到年中咧。休息一下，所以个过年咧就特别郑重。 嗯， 啊，最郑重嘅咧都唔系话封利是、着新衫、贴对联，最紧要系食翻餐饱饭。 冇错。 啊，你睇下呢个白毛女里面嘅杨白劳，即系辛苦咗一年卖豆腐，最后咧都系称咗两斤白面。 嗯。 啊，准备翻屋企包饺子。啊，冇猪肉咧包白菜饺子都好，但系呢两斤面咧。就唔敢放喺度啊，惊啲债主嚟攞走，咁啊塞喺个衫里边咧，噏咗几日。 嗯， 咁呢啲咧，即系农民点样一年到头咧，年卅晚都要食一餐有肉嘅饭。 嗯， 咁而家唔同啦，餐餐肉，搞到要减肥，减到 所以实际根本农历年就唔知食乜，系冇错。 任何节假日啊，以前聚埋一齐。个主要内容系乜嘢咧？食饭啊嘛， 冇错啊， 饱饱啊嘛，食大碟细件啊嘛，啊， 成条村一齐食啊，系 好难，平时啊好难得食一餐， 嗯， 啊，咁而家嘅社会唔同啦， 嗯， 所以呢啲都淡晒啦，唔系西唔西化嘅问题， 冇错，我哋听个电话先吓，系啊，系阿连女士。 嘿、hey, 早晨啊，主持你好啊，嘉宾你好。 多谢你等 候。我主要讲啊，呢个民间咧智慧咧真系数不胜数啊，真系可以讲高手在人间咯。每条道路行出嚟都系人嘅做出嚟嘅伟大嘅迹象啦。咁、好似而家近况啊，而家即系过年啦、啊。咁啊，有咗好多嘅民間嘅高手啊，都有自己嘅方法一套喎。咁啊，正如我咧，有啲朋友咧介紹我，佢自己咧有一個偏方啊，佢話咧出邊洗潔精啊，同埋清潔劑啊起泡嘅，抹親懵嘅又拿手。佢話我自己整咗條偏方啊，好好用㗎。咁啊，有啲咧就用啲果皮整，咁有啲朋友咧就用呢啲梳打粉啊，落啲水啊，落啲咁嗰啲醋啊咁落去啊，誰都知。我试过啊，实践过咧，真系一抹咧好靓，啲灶头啊，嗰啲剩啊，嗰啲龙头啊，好靓噶，一抹唔系好似嗰啲清洁剂咩起大泡啊，咁同埋仲有咧啲习俗啊，哎呀，你知唔知啊？过年咧，即系个人啲煮嘅嘢咧，真系个个都好叻噶，煮出嚟嘅食嘢咧嘅食味都唔同，所以人间嘅习俗咧都好多。真係又可以講話人間啊！你睇下出去我有時去神民，去到公園啊，睇到有啲人啊，自己嗰啲雜地啊，哇！真係好高明嘅，嗰啲年紀啊上咗成七啊歲嗰人問嗰、那個阿叔，我阿叔話你幾歲？我七十幾歲㗎啦！哇！去打嗰啲高槓啊，成啊戚上去好耐時間都得喎！啊，真係呢啲嘢我真係好佩服咯，喺呢方面。咁同埋仲有又講到我啲細路仔啦，嗬，佢哋今次嘅 BNO 啊，嗬，哎，佢話嘿傻嘅，你走過去你係傻啦，你冇一技之長或者冇叻啊，人哋收你過去做幾多等功名啊，只不過想刮你啲人錢啫嘛 ，BNO 嗰啲，佢話所以要動下腦筋，唔好話一窩蜂啊。话去就去啊！佢要考虑好多，唔好过几年翻嚟啊！你真系想入籍都艰难，因为而家边有 要预备好啲先啦，系啦， 系咯， 系啊，好 呢方面咧，即系人嘅智慧真系好犀利咯。 好啊，多谢你啊，连女士，多谢晒， 唔该晒你。 好啊，咁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啊，玲玲啊， 玲玲， 你好， 你好， 第一次倾偈嘅嗰个儿童嗰个美学嗰度，迟啲都系再要再同你多啲联系。 好啊。 咁但系咧，今日头先我同众倾开嘅时候咧，就想同阿马老师啊、文教授啊，同埋阿陈律师，你都不如再讲多两个智慧，我嚟当分享一下啦。 嗯。 咁我就发觉即系健康就真系要自己去掌握嘅，我就真系飞走嘅。即酒呢我就觉得我嚟煮嘢好，飲就唔好㗎啦。咁、啊、大家参考一下啦。但係呢譬如有啲即蔬果啊可以增强而家自己抵抗力呢，我觉得揀乜嘢去帮助自己同埋即令到身边所有人都可以免感染呢係重要嘅。即清洁啊呢样嘢干净利落，你后巷唔好諗住唔係自己就抌晒啲垃圾落去啊咁样。即呢啲我哋觉得係应该做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我自己都睇到一个民间智慧呢，就係佢哋本身係建筑啊。 嗯嗯。 其实我哋而家好多係吸模式嘅。其实呢个亦都係我哋可以好多研究范围。所以阿陈生都有一个智库啦。咁我就想问一条问题。其实呢喺而家大学呢好规范，世界各地都有。咁点样我见到而家有啲博士生啊或者研究博士啊或者研究生呢都去譬如香港湾仔南屋嗰度都系有班人去搵啲资料嘅，就搜罗返所谓即系民间里面嘅智慧啦。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再即系睇下个情况呢，譬如我自己觉得广东广西储咗好多民间智慧㗎喎咁多年。 嗯，我哋都系反映嘅。 点样可以？譬如马前辈啊，其实佢哋本身嗰个确认性，因为我而家见到制度系好多，但系咧可以再执得细致啲嘅。譬如点样有开创性，就已经确定佢哋系博士嘅或者贵官学人嗰个 level。 嗯， 而家系好多时候大家都摸唔清楚嘅，或者要经过几多年去读啊，或者点样收业啊嗰啲咁。但其实市面上喺落场做生意啊、商业啊，佢哋有好多系开创性嘅。喺知识层面，譬如广东广西啊、马前辈啊，或者好多前辈，佢哋系好开创性嘅。点样可以确定翻佢哋，同埋点样凝聚翻嗰啲即系智慧呢？因为而家人类走动得好多，其实有时可能会失传㗎喎，可能好可惜。 非常之多谢你嘅问题啊，你。而家呢，你知啦，民政事务局都有办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啦，咁就托科大组啦，就揾咗哇，即係以千计嘅香港嘅物质文化遗产。咁呢，头先我哋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就讲到民族学，咁其实民族学族呢就係、是、风俗嘅族啦，已经係咁十九世纪中提出嚟嘅一个学问嚟嘅。咁无论係考古学嘅其实一个分支，或者人类学一个分支，要做田野考察，或者我哋以前中国咧，马鼎盛最熟，我哋点样采风啊，都系好重要嘅吓，即系你做一个记录，先记录，然之后再去了解或者研究啦。咁而家咧喺大学里边咧，学科咧喺一啲人类学嘅即系范围里边，都有好多研究生系做民族学嘅继续民族学研究，但系佢哋嘅方法都会系因应，譬如如果喺香港做，佢作为一个国际性嘅大都会啦，你系点样去揾翻，或者佢一个殖民地后殖民地嘅空间系点样去揾翻呢啲嘢？咁其实系有嘅。咁不过咧，头先呢个听众咧，佢提到话贵冠学人啊呢啲咧，以前系贵冠诗人啦。咁陈泽铭亦都好了解，喺大学里边如果要完成一个博士嘅学位咧，佢有规定嘅， 系 几多年或者最多几多年咁样。咁然之后有嗰个所谓 assessment 啊，即系点样评审？你要先口试攞咗个博士资格试，然之后咧系再去睇你嘅论文， 系 仲需要修改等等嘅。 仲要 defend 啦，所谓 啊 defend 你嘅 thesis 啦。 咁仲有校外嘅评审啦，去保持一个水平。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要写就详细嘅报告啦吓。咁我哋都大过好多研究生都系咁样样。咁但系咧，我绝对同意啊。有时有啲嘢唔系读出嚟，嗱，譬如好似你阿马鼎盛、岑日飞呢啲咧，佢都有好多嘅智慧累积，佢都即系点讲？睇书睇好多，或者生活经验好丰富。 岑老同马老都已经系 postdoc 噶啦，对我嚟讲都系博士后嚟噶啦。 咁但系有翻嗰个 recognition 嘅，就系话，譬如有时你嘅著作多影响力啦，都会俾翻个承认，即系话个荣誉啊，博士学位嗰啲咧，其实可能连学士都冇读过嘅。 系，我又想回应啱啱呢一个听众讲到点样去保存一啲民间嘅文化啦、习俗啦。其实香港咧冇一个所谓嘅档案法。 冇呢條法例嘅。其實香港政府咧，呢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咧，幾年前已經講咗話，我哋係咪應該要立法有一條叫檔案法，就係保證一啲資料咧係正確地去保存，係令到以後後人可以作出一個正確嘅研究嘅。咁呢條法例其實政府都覺得有需要嘅，即係正如我講，佢已經提咗一出嚟話，係咪應該以諮詢有條咁嘅法例咧？但係過咗成都就嚟十年啦，又係冇曬聲氣嘅。咁我個人係支持嘅，應該有條法例去支持。 冇錯，法例咧，你是律师，你觉得立法这件事都很重要，但是现在未等到这个立法之前，其实很多大学已经有一些叫事实考察中心，fact check，即都知道，哇，即你不是你说就是叫真的嘛，是不是？马丁成，我想问，对于所谓事实的考察，到底怎么知道我们听回来的东西是不是真 的？考察呢以前的社会官方去民間考察咧，係揾咩人咧？係揾老人家。 嗯， 揾老人家，即係老人家見多識廣，行橋係多過你行路。咁佢有經驗，有教訓。咁聽佢講嘢咧，人生積累啊等等啊，收翻嚟啲料啊，就比較實在。喺農業社會咧，啲民間智慧咧，有一句説話叫做。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嘛。咁你眼前要做一件咩事呢，如果咨询下啲行内嘅先进嘅意见，咁就比较容易唔犯错误，起码唔犯佢哋犯过嘅错误。咁仲有一句说话呢，叫嘴上冇毛就办事不牢。唔係话歧视妇女。啲妇女都会有毛嘅个嘴度，咁就话啲后生啊，连须都未有，咁样讲说话咧，可能就比较唔审慎，同埋比较情绪化，或者系即系未见过咩世面，咁就即系乱发议论。呢个喺农业社会咧系可靠嘅，因为农业社会发展得比较慢。佢好多嘢咧都有呢個例子可以追溯。咁你要聽啲老人家或者聽啲資深人士嘅意見咧，就會著數好多。但係今天唔同，特別係即係近有咗電腦、有咗互聯網以後啊，有好多新嘅事物係反轉頭咧，要老嘅問後生嘅。後生嘅好多嘢咧，佢冇以前嗰啲框框，佢又適合今天咁動盪，咁即係不可知啊！有好多嘢不可知嘅。以前邊係試過話一個傳染病就搞到全世界幾十億人震曬咧？死得仲多過咩大瘟疫啊，或者係個傳染度啊，嗰個死亡率啊等等。所以好多嘢就要唔單止係。要靠經驗啦，靠教訓啦，仲要靠新嘅東西。咁就係阿律師所講嘅，唔係靠即係去摸索啊，而係靠科學嘅推測，去實驗，去實證。咁呢樣即係老經驗同埋新嘅科技結合埋一齊，我諗對付今日嘅疫症咧，可能係更加有效。 剛才第一位听众我都补充一句，他提到一些即民间配方啊，怎样去大扫除、我其实挺支持环保的，所以我很开心听到他说，即第一我们用得太多化学物了，讲真我们这些化学物呢其实 chemicals 呢全部都是石油的副产品啊，或者一些 synthetic 人造的东西的，这些东西始终会走入去我们的食物链的，用回一些民间智慧，白醋用回这个梳打粉去，其实清洁的效能呢是绝对有过之而不及嘅，俾我哋喺超级市场买嘅嘢，咁所以系好有价值嘅呢一啲嘢。第二咧，亦都悭到钱啊！其实嗰啲嘢好平嘅，你唔需要真系去超级市场买嘅， 都相当贵。 所以呢一啲物质， 食嘢成容器啊，即系佢承载嘅嗰啲， 冇错啦，个塑胶樽去咗边啊？系咯，咁所以啊，好支持头先嗰位听众讲嘅嘢。 好多谢陈生。嗱，阿马鼎成，你听晚咧星期一咧，你就会做一个题目嘅，叫中国知识分子啊，咁啊就系你啦，马恩赐同埋余宇信啊，咁啊就听晚要听你咧用咩角度讲中国知识分子？ 唔系角度啊，系知识分子要帮佢定个位，乜嘢系知识分子？ 啊，系要读过书先至系叫知识分子。 啊，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可能同今日题目都有关系啊。有啲好有民間智慧嗰啲，難道唔算係知識分子咩？ 嗯，冇錯。 好，咁咧嗱，我哋今日禮拜日啦，大家咧都準備咧出門噶啦。火色誒呢、這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仍然生效嚇。咁喺結束之前，我哋聽翻首歌啊，就係、是、鄧小巧嘅《與人同行》，希望大家有個愉快嘅春節。拜拜。Bye bye。 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早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双生请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同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主起伤痕，人浪内疼。